向你契约过所有困难和阻挡，而我们却不一样。虽然都有共同的理想，窗外有阳光，透过了一丝缝隙照亮了一点希望，而晚上的月亮让我们再次陷入了彷徨。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，可无法解释遇见你。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命运安排的相遇。 接下来推荐的这一组歌曲呢，叫做《我相信》。首先，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培安的旋律经典《我相信》。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，这首歌都能使人昂扬振奋，具有鼓动人心的力量。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，把《我相信》的励志主题发挥到淋漓尽致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杨培安《我相信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我相信这个歌名似乎总是给我们一些希望和正能量。张靓颖的这首《我相信》，通过感人歌词向外界袒露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。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欧美式的中版舞曲，流畅的旋律搭配上靓颖自己填上的表达自己心声的歌词，令人惊叹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靓颖《我相信》。 感觉不想说，是与非，是非都没有绝对。可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有你在身边。Cause I believe。 接下来这组歌曲叫做《美人鱼》，周杰伦的这首《美人鱼》主要是赞颂寓言当中美人鱼奋不顾身的爱，柔和旋律，空灵意境，让周杰伦带大家一起进入梦幻的海洋世界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周董《美人鱼》。 无数次离别时的拒绝，无声后自叹绝，强迫的你出现在眼边，为了爱忘了危险。美人鱼的眼泪是一颗脸上写的痛的世界，比写的眼泛你的观点，童话般感觉让我爱上有你的感觉。无声的眼泪随着玻璃里面次次的来回，成了坚持的那一切，这样的感觉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徐佳莹《不难》。 其实你

跨过大西洋， 跨过大西洋，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这个冬天最后一眼，我和你都在寻找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今天的音乐旅途，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让你心生回忆的华语金曲。 我的世界，我等了一天一夜，能开往春天的地铁。我不怕承认和代价，只是我害怕自己背负不了牵挂。我已经对你着迷，着迷用尽所有方法，找找找啊，不过是爱了恨了疯了和了变化，一时冲动的想法。 很多时候，一个人兴冲冲地和你分享一首歌，是因为他希望至少你在无意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他，就好像这首歌会突然想起你。一起来听到突然想起你。 我

测是对的，是错的，证明我的伤口在加重或愈合。没有承诺，何必温柔？可没有温柔，哪来的相爱过？想念总是快乐，不快乐都会痛。心不定是变的，是凉的，是炽热。终于独特，心愿就被你上一刻就被你。 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。